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降水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降水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和各位分享情感问题。在节目中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那这些问答呢都是听众提问，也就是把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里来解答。那您听到的这些情感讨论，您也可以参与。比如说您的生活中也有相关的问题，想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探讨，就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里和大家来分享交流。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您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是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主持人孙岩，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这样的方式都可以参与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石宇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有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他刚刚结婚也就3个月的时间，他说人家都说这个结婚3个月还在新婚期，还在刚刚过了蜜月没有多久，他说但是我怎么就有一种感觉啊，我觉得婚前我挺幸福的，可是婚后我那个幸福的感就好像比这个婚前一天一天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我现在都没有什么幸福的感觉了。他说是因为进入这个婚姻之后吧，哎呀，我就觉得两个人的日子好像就是这么回事儿啊。以前会期待比如说约会啊，见到他啊，和他在一起啊，听他说一些甜蜜的话啊，但是现在结了婚以后吧，觉得他也变得越来越懒，不爱动。结婚3个月的时间，我觉得他在我面前就和他在他妈面前没什么两样了。比如说回到家里吧，吃完饭不爱动，让他带我出去玩一会儿吧，他就说玩什么呀，在家待着吧，天热，或者说自己太累了懒得动等等。周六周日想让他带我出去吧，他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推辞，比如说哎呀今天我想在家里，他有的时候会打游戏，虽然不是特上瘾，他会说你就让我在家打会儿游戏吧。这过去在谈恋爱都不是这样的呀，所以我觉得吧，结婚以后我的幸福感在下降，没意思。我问问别人，人家有些闺蜜说挺幸福的呀，但是问了3个女孩都告诉我说不幸福，结婚以后。我想问一下哈，这个结婚以后的这个幸福感就是会比婚前差，对吗？这是正常的，对吗？那什么时候这个幸福感会又出现呢？ 这是由两性的心理特征来决定的。就非常典型。拿这句话说可能比较恰当哈，就 得到手的猎物不算数。就是当男生去追你的时候，男生小野兽，你是小猎物，他会拼命的投入精力啊，还有讨好你或设陷阱哈、啊，这些总归的目的是把你娶回家。然后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男生如果按照一条曲线来画一下他投入精力的比例的话，你会怎么画？是不是可以说是缓慢下降的趋势？恋爱的时候是他的峰值，然后越来越往下，越来越往下，投入的是相对来说越来越少的。当然了，好多男生虽然婚后也对家庭的责任感很好，付出的也很多，甚至可以做家务哈，但是他永远没有比追求你的时候会更卖力气，这是一定的。所以相比较来讲，都是一条向下走势的曲线。那我们再来看女生的期待是什么样子。女生是小猎物啊，所以说她原来被小野兽追着跑，相当于她付出的精力偶尔还得要回你一下。就是你走啊，我们去约会吧。不要，我约了我好姐妹。 对， 所以如果女生画一条曲线，是她为这段感情和为这段婚姻和家庭付出的是成一个上扬的趋势的一个曲线。也就是说她的峰值还没有出现，往往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她的付出会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不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交叉的曲线。那一般来讲都是男生的这种他的这个感受程度幸福指数是蛮高的。哎，因为我终于可以歇会儿了。 对。 啊，我可以享受我的胜利果实了。 对。 但是女生不一样，女生说啊，你追到手了以后你就这样对我呀，你怎么那么懈怠啊？因为女生的期待永远是你在婚前追求我的程度，你在婚后应该更加爱我，更加努力，更加做得更多一些。所以这是跟期待和我们的这种两性的内心的这种需求，恋爱的心理特征是完全是有特别大的差异的。所以说这个女生怪不得那么多的闺蜜说都好失望，原因也就在于此吧。所以说我觉得女生应该调整一下期待了。 对， 如果真的像恋爱一样来过婚姻生活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哈。那还过不过日子，还要不要持家等等。 哎，是啊，就是婚姻以后的生活确实是不像恋爱，但是这个幸福感它是自己内心对一件事情的感受哈。比如说幸福感就是这样的，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觉得两个人待在一起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婚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时时刻刻都可以待在一起了。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幸福感就会少了呢？就会有这种感觉呢？日子就是进入了一个蛮平淡的状态。但是很多人在婚前，他可能对于婚后你每天要面对的日子的这个节奏啊、状况啊，你会预估不足。或者说你干脆就没有想。 所以说恋爱的时候我们会享受到恋爱带给我们的甜蜜和激情，而婚姻的话会带给你更安全的那种稳定感。 对， 所以他给你提供的这种内容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千万不要是结了婚以后还以为可以像恋爱一样的过日子，那样的话你只要抱有这个目标的话，你终归是要失落的，所以要及时调整自己的目标。 这样的话你就还能找回那个幸福感了。 而且 你会觉得我现在天天都可以和他在一起， 对， 我们非常的稳定，我是他的妻子，他是我的丈夫，我们生活的内容如果暂且有一点不满意，我可以想办法来做一些调整，对吧？你也要学会把你自己合适的需求去和对方交流。 对，我分享一个小男生的这个想法哈。无论多大男生其实想法都是很相似的。我记得那个男生应该是上高中的一个孩子，很多年以前来我心理门诊做咨询。然后他当时的一个困惑就是我马上就要在国外，就是入国外的一个大学的入学考试。我要参加这个其实对我来说蛮重要的。跟国内高考不太一样，但是至少也是重要程度还是蛮重要的。然后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我心爱的那个女生，然后也是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如果考试是10天以后，那女生的生日就在7天以后左右，就是相对来说是这样的比例。然后我们来想一想，如果是正常家长的话，那当然是考试重要，女生的生日怎么能重要呢？但是这个男生一旦把这个女生的这个问题跟考试合并在一起来相提并论，证明在他心目当中女生的这个生日对于他来讲同样重要。 对 对，所以说当时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也不能像家长的思路一样直接告诉他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因为每个人心目当中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 对， 你年龄不同，性别不同，你的认知角度不同，你得到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很认同这个男生认为女生的生日真的会令他跟考试来相提并论，纠结一下。当然我们特别期待这个男生顺利考过了。 对, 对, 对， 那这个心爱的女生这个过生日问题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呢？ 我就问他，我说这个啊，如果按理说买个礼物的这个事儿吧，就不用纠结了，对不对？ 对 啊，这个男生说了，当然不是买礼物，用我爸妈的钱太丢人了。你看这个想法还是蛮好的，我会鼓励他。他说我会想要办法为他弹一首吉他曲。 这不错啊。 我在想，这个如果真的弹吉他曲是一个他很信手拈来的一件事情的话，他怎么会来这么纠结？直接弹就行了呀。 对呀、 你还要花什么心思纠结跟那个考试有什么冲突吗？我后来一问他，真的如我所料， 他们不会。 对， 他得学。 那你想一想，考试在即啊，你还有时间大把的时间去学这个吉他吗？ 哎呦，恐怕没这个时间了。 对，所以当时我就给他讲了一个男生女生的恋爱的心理，然后这个男生自然就得到了自己最后的最终的选择，到底是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我问他，我说你这次给他弹一首吉他曲，假如说感动了他，他同意做你女朋友了，你下一次打算送什么？你知道这男生的反应吗？还要送什么吗？我已经这么努力的为他学一个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乐器，这还不够吗？你看，这是男生的想法。 对， 就是我会在追求这个女生的时候，我付出最大的努力。 对，使最大的劲儿。 但是一旦追求到这个女生的时候， 我还要费那么大劲儿吗？ 他已经觉得不需要再费那么大劲儿了。 对， 所以说你再看那个女生，我告诉她，我说女生大部分想法是，你现在如果花十分努力去来追求我的话，她希望你追到手以后会花更多的这个心思和努力。比如说11分、12分，否则的话，这个女生就会认为你只是为了你自己才这样做，而不是为了我，你只是为了得到我，而不是真正为了我好。 对呀、 所以这就是男女的不同的心态啊。当我们把几个这个心理学的这个男女的不同的心理特征给他摆出来以后，这个男生自然就得到了一个答案。对哦，那我还是把对他的感情写在一张纸上，然后等到快毕业的时候送给他。先把考试弄好吧。这样的话也不会伤害了他，也不会毁掉了这份感情。 对对对对，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大家能看得到男女的这种付出的心态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你真不能拿女生的心态来要求男生，这个会让人很反感。 对， 而且他做不到呀。 对， 臣妾做不到啊。 对，是这样哈。当我们知道了男生和女生有这样心理上的一些差异的时候，也许我们在面对婚前和婚后不一样感受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更坦然一点了，我们就不会再去那么钻那个牛角尖了。 对， 而是我们要想到婚后我们遇到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能让我们在婚后适应婚后的节奏，适应两个人不同的心态呢？这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哈。 而且这个女生她曾经也讲，她说怎么她面对我的状态跟她在她妈面前是一个样子，那我反而要恭喜你啊。因为这个男生已经顺利进入到婚姻的这种安全感的阶段，因为只有在人特别安全的时候才能摆出特别放松的这种状态和姿势来。如果他跟你也一样蹑手蹑脚的，然后还是双腿并拢，两手放在双膝上，你想一想，每天这样面对你，那你会觉得很怪吗？ 对、 对不对？ 当然、 所以我相信这个男生进入婚姻状态，而这个女生还停留在恋爱状态，还没出来呢。所以你尽快要完成你的进入婚姻状态这一步骤，跟男生保持同步。当然我们也要想办法去引导我们的爱人能够跟我们一块儿从事一些好玩的事情，如果他也真的觉得有趣的话，他会参与的。 好，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再来看我们节目中呢，有一位17岁的一位男生，17岁哈，他给我们发来了这样一个微信，他说我父亲啊出轨了，我父亲呢和那个第三者呢是在 国外认识的，那个第三者呢表现得对我挺好，但是我对那个人呢是非常非常有抵触感的。那这个抵触感呢，就是因为我爸爸和我妈妈离婚了，当然是因为这个人啊。现在呢，我爸爸已经和这个第三者结婚了，我爸爸当天逼着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后来我就问我爸，为什么一定要让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呢？我爸说他希望我认可他现在的生活，但是我对那个人吧，说实话只有恨，看见那个人我就觉得恶心。现在是他和我爸生了他们的女儿，看见他们的女儿我也觉得非常恶心。我非常希望我爸和这个人离婚，但是他们确实也有自己的孩子了，我又不想伤及到无辜的小孩子。我想让我爸和他离婚的原因是因为我对他非常非常有抵触感。你们觉得我应该开这个口吗？如果我爸爸选择继续和这个人在一起，我应该怎么样和这个人相处呢？我这心里特别的难受。 你想一想，他跟你妈妈离婚的时候都不会因为你的选择然后而停止离婚的行为。 嗯， 如今他们已经结婚了，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也难道会因为你的喜好和你的愿望是让他们离婚，他就真的会听你的去离婚吗？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对方提出来的这个要求很容易被撅回来。 嗯， 就相对来说是你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只考虑了你自己，你喜不喜欢，而没有考虑到父亲他的生活状态怎么样。 嗯， 也许他在再婚后的生活过得很愉快，所以说你这种要求肯定是要被驳回来的。 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孩子，这个17岁的孩子哈，因为他一定是觉得自己的妈妈受到了伤害， 是那个女人破坏了他的 家庭。对对，然后让他亲生父母的分离哈，那个这个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因为现在看上去他父亲再婚，他父亲又有了孩子，估计再婚和有孩子这件事情至少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 对， 那么在父母离婚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孩子差不多在，也我们猜测，这只是推测，比如说14、15岁、13、14岁，或者这个差不多这个年龄段10来岁嘛，因为现在17岁嘛，几年前的事情。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孩子正是一个还不能够独立的能够去自己思考这件事情的一个年龄段，而他的父亲和母亲也确实没有处理好这件事儿。 而且他的感情，就是17岁的孩子对于感情的这种感受性其实是没有那么好的，他也没有办法理解父母亲可能真正离婚的原因。 对，也没有办法去理解，比如说父母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作为他的父母来说，也没有能够给这个孩子，给这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个合适的交代。 对，特别是我不太赞同是强迫孩子参加婚礼的这件事儿。 对， 如果他 不合适的， 内心当中本来没有接受说父亲离婚又娶了那个所谓破坏家庭的那位女士的话，那强制他参加婚礼只会让他内心的厌恶感和这种抗拒要更明显一些。 对， 就并不能说因为我参加婚礼我就接受了这件事情。所以大人不要因为自己的面子然后就强迫孩子做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情。 嗯， 但是同时我也想告诉这个17岁的这位同学啊，就是成人之间的事情，也许你只是看到了一片面的事，就是一角落。 对， 他不能代表全部。 嗯， 就是你并不知道离婚以后你妈妈过得不好。 嗯， 也许离婚来讲，他可能获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要比原来的生活方式要好也说不定。所以呢，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父母离婚，我觉得也未必是你现在看到的就是全部。 嗯， 所以给各自有各自的婚姻生活，各自有各自的选择。你强制不了别人，然后但是你可以在你今后的这个婚姻情感的道路上面，你可以好好把握你的婚姻，过一个长长久久的，找一个这样的婚姻伴侣，这是有可能的。 对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哈，可能你需要时间，也需要帮助消解自己内心的这些，比如说恨不开心。那么你先要知道的是，你张口让你父亲离婚这件事情成功的可能性是不大的，他们已经有孩子了，你也知道。那么你去这个张嘴请求你父亲也好，命令你父亲也好，威胁你父亲也好，其实都是没有用的。他们的日子可能还要继续过下去。你现在是怎么面对你自己内心的这份负面的情绪，就是你自己的这份不痛快、不甘心、 愤怒，就是你的那个愤怒其实还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 释放。 释放，对对对。而且这件事情有，就是有一件事情你父母做的是他们没有在他们离婚的时候能够帮助你放下这份负面的情绪哈。那现在来询问我们，我们给你解释，这是一个方向。那还有，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到这位17岁的少年，能让他放下他内心的这个愤怒呢？ 我觉得需要让他，比如说他母亲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哈，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能帮助自己的妈妈，或者说更快的让促使他的妈妈可能更快的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个也会让他减轻他的内疚啊，或者说他的愤怒感。因为看到了爸爸生活的越舒服，然后越对比出来妈妈越悲惨，那这样的话他始终内心还背负的一个包袱是很难放下的，这个包袱就有可能会转化成一种压力，或者是一种负面的这种攻击力，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作为母亲，我们有必要是为孩子也得好好把自己后半生能活得更精彩一些，而且有机会也要告诉孩子真正的事实。其实我们发现婚姻当中的这个离异家庭当中也真的很难是一方的责任，大部分的双方都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很多孩子光看到是因为谁主动提离婚的我就恨谁，那这肯定是不应该的。所以说父母应该坐下来把这件事情很好的去双方沟通一下，看看互相怎么配合。因为一个内心当中充满着恨的这样的17岁的少年成长起来的话，他会有很多很多这个行为上的一些变化，所以在充满爱的家庭里面他成长起来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他的父母亲其实应该做了很多这些努力才对，而不应该让他自己孩子自己去承受。然后其实作为我们自己的话，也要你逐渐长大，你的学识越丰富的话，你可能去你的力量越大，你能解决的问题越多，而你现在17岁的话，你也感觉到很无力，你控制不了任何其他的人，还甚至是被其他人控制着走，所以不妨是我们积蓄力量，让我们获得更多的这种外援的帮助，包括像求助节目，这些都是很好的行为， 对， 包括你看到了什么，你怎样去考虑，那我们也会用我们专业的视角会帮你解读你是不是认知上存在问题，或者有其他的可能性等等。所以今天我就想告诉他的是，有可能父母亲离婚未必对一个人来说就是伤害，而另一个人就是成全。所以说你的母亲有可能逃离这段婚姻，没准还真的是一件好事儿。 对，好，下一位，这位呢问到的问题是这样的，这是一位妻子哈，她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她说我丈夫呢有一个妹妹，她那个妹妹啊，从我还没有和她结婚的时候我就看不惯，因为她那个妹妹啊总是在她家里边向她父母伸手要钱啊，反正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现在呢，她妹妹已经结婚了，那个妹夫啊什么事儿都不做，而且总是做一些事情啊可能就失败。我和我丈夫呢，我们结婚有5年多的时间了，我们的生活稍稍好一些。我和我丈夫，我的收入一般，就是公司的这样一个普通工薪阶层。但是我丈夫呢，因为自己做一些生意，这两年做得还不错，那么我们还小有积蓄吧。他妹妹呢，就惦记上这个钱了。大概在2年前，他就张嘴向我丈夫借钱，当时我和我丈夫为这个还吵了一架，但是他说他不能不管他妹，他妹妹当时说那个妹夫要做生意，于是呢就借走了10万块钱。对于我们家庭来说，10万块钱并不是很小的一笔数字吧，对于哪个家庭来说10万块钱也都不小。那么现在已经过去2年了，他妹妹闭口不谈不还，我呢也一直对他说让他去把这个钱要回来，可是呢他呢就是觉得没有办法跟亲生妹妹张嘴，我就想我要去要，而且哪怕是吵翻了我也要把这个钱要回来，他不让我去要，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呢？ 要看当初借钱啊，我们都说要救急不救穷，就是他如果手底有1万块钱的话， 他能去做这个生意，你就让他从10000块钱做起，而不应该是说，哎，我想做这个生意，你借我10万块钱，我可能会赚得更多。那这样的话，以这样心态的人去借钱的话，他其实还你的几率也会很低的。 对， 所以你要在这个借钱之前，你就要有一定的思想准备，而不是说等到了目前的这种局面，说人家借了又不肯还的时候，然后我们再张口，这样的话大家都尴尬。而且相比较来讲，你当时拒绝他和现在又往回要的话，肯定是后者伤害性会更大一些。 嗯， 而且撕破脸的几率也会比第一个还要更大。不借也就不借了，但是往回要这件事情确实也很难办。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看起来他爱人是默认了的。 嗯， 就默认了亲妹妹就这样吧，因为我相信骨血情深，他不可能去想跟妹妹以后再老死不相往来，所以这件事情，嫂子去要的话也需要讲究一点技巧，但是，哥哥看起来无望，那只能也靠你自己想想办法，努努力了。但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写借条啊？你有没有去了解他的任何的一些经营的情况？是这钱已经赔进去了呢，还是说他现在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好，把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在下一次的生产的这个资料里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一时半会也不能一下子给你，所以你要给对方也想出几个选择和方法来，这样的话你成功的几率就会更高。比如说，那可不可以按月支付？一个月10000，这样可不可以？或者1个月5000。那如果好一点的话，那你先支付1/5万，那剩下的慢慢还，然后最好是能让他把借条写上。所以我们也能经常能看得到哈，有很多人是因为10000块钱撕破脸的情况，特别是亲人。那在北京的话，我会看到更多的兄弟姐妹因为争一套房子面红耳赤，然后老死不相往来的。 对，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待财产的这些方面要谨慎一些。最好不要撕破脸，但是至少也要把你的诉求讲清楚，当然也不能让对方没有活路。如果一下子说你今天必须给我，我3天之内我限你把你借我们10万块钱你必须还给我，你要考虑到对方的真实的情况是不是很为难。所以说我们要想几个策略啊，提出一个最好的这个谈判方式是提出一个要求他无法完成的，然后你再缓之次之，用那个第二个策略， 对， 然后他很可能就会接受了。 对，好，谢谢石宇。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 最腼腆的笑容，任性的时间却不肯停止转动，总在落幕后才学会如何珍重。他们总爱流言蜚语，言不由衷，突然我明白你有多孤独惶恐，泪水淹没了爱要在哪里降落。不停默，身在其中绕成圆周，悲欢都全被你包容。你让灵魂转动，用爱燃烧夜空，无可取代的你在我心目中，因为你让生命感动。 许生命只有两个简单选择，谁来当观众，谁在剧情中。渺小的我因为你而勇敢的梦，但愿我能对着你说你多独特，就在不言中感谢你一路陪我。其中绕着圆周，悲欢都全被你包容。 2018年8月，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正式成立，两台一网，矩阵传播，全屏互动，旗舰传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新媒体集团，资源共享最大化，平台播出最大化，宣传效果最大化，发出北京媒介最强音。电台、电视台、新媒体，一个形象，一个声音，一个平台，同频共振，北京广播电视台，砥砺新时代，融合新征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降水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转二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降水湿度2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一眼就是 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这些问题，大家听到的这些情感的问题，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那么大家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通过北京城市广播。如果想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或者是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大家就可以方便在任何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继续来看各位在给我们的后台发送来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有一位女士她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结婚了，但是结婚以后我才发现有一件事情是非常不公平的。那么在结婚的前一年，当时呢是刚刚和他谈恋爱没多久的时候，他们家呢就要买房子。那么当时呢我也觉得很兴奋哈，毕竟我和他开始谈恋爱了，而且双方也比较认可。当时就想到了未来呢我们会在一起生活，这样的话呢，他们家当时买房子的时候呢，我也跟着他们去看看地点、看房子等等这些。后来呢就看到了合适的房子，现在买了这个房子呢也的确是我们婚后在住，但是现在买的这个房子呢是他名下的，而且是在我们婚前买的，买在了我丈夫的名下。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这个问题呢是他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借了一个亲属30万块钱，那么在我们结婚之前他们大概只还了不到10万块钱，还有20多万块钱呢在婚后一直是放在了我丈夫这里，也就是说这个借条是由我丈夫打的借条，而我要和我丈夫一起要归还这个钱。开始我还觉得没什么关系，后来我觉得影响我们生活了，再后来我就不愿意了，因为我会觉得太别扭了，每个月我挣的钱我还要拿出来给他，然后让他一起去还钱，他挣的工资也有一部分要去还钱，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两个人的生活质量也会受到影响。我觉得那是婚前他名下的财产，凭什么婚后我要和他一起去还这个债务呢？所以呢为此我们俩就开始吵架， 不高兴，我现在都想离婚了，为这点事情，可是我又觉得有点不值，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该怎么看待呢？ 嗯，这个女孩子的法律常识可能有点短板。 嗯， 也就是说你虽然是这套房子是老公婚前的财产和名字哈，但是你可以举证，就是举证是你跟他后面共同还贷的。 嗯， 如果真的有一天哈，走法律程序，假如两个人要分割这个财产的话，你可以证明你大概是分担了多少比例，帮他分担了多少的房贷，这样的话能够把这个房子的总体价值吸出来你的一部分，所以相当来说应该你也不会很亏。 嗯， 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且像这种你别看房本上光是谁的名字，他其实法律上面还是蛮重视是谁共同出资的。 嗯， 也就是还贷的一方他也有这个房屋的所有权。 嗯， 只是比例不同而已。 嗯， 所以说这个法律计算的还是非常的明确的。 但是他们现在这个并不是向银行还贷，而是向亲属去还借贷的啊。那这个你也应该留下一些证据。 对，这个虽然比银行还贷啊，这个有一点稍微有点曲折哈。 嗯， 因为那个直接你把那个打到银行卡里面的证明，你给开一下这个单据就行了。 对， 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呢，就相当于你得倒二遍手。 嗯 啊，然后你每次给人转账的时候，我的建议就是在那个转账那个留言里面写上，还房贷用，等等。而具体怎么样哈，我只是给你一个提示，可能你问律师还会有比我更好的一些方法，所以我最好建议你去问一下专业的人士，怎么样保护自己的权利。当然，谁结婚也不是为着离婚做打算的，但是如果这个在婚前没有协调好哈，这个婚后我们大家也应该说清楚，然后怎么样去写一张纸条，或者说做一个什么公证，能够最大权利的保护自己的利益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你需要去思考的，而不应该光是对着老公愤怒。人家也会想了，那这房子你不是也在住吗？ 嗯， 对吧？这不也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吗？ 嗯， 所以光愤怒没有用，得去解决问题，这样才行。而且我认为这个他爱人应该自己的这个工资，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支撑着每月的还贷。 对， 这个如果他能自己支撑的话，也不会用到你。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想，他完全用自己100%的这个挣每个月的收入完全还贷了， 嗯， 然后靠着你来养活你们俩的共同生活，那你这个更亏啊，相当于你这个钱是用于生活所支出， 对， 夫妻的共同开销，然后这个房子跟你真的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所以要换我的话，我还是宁愿是把这一部分钱拿出来还贷的。 对，所以确实啊，这个夫妻两个人在处理这些财产的问题，特别是现在大的城市中，或者在我们一般家庭当中，一套房子都是一个家庭中最大的一笔财产了。 对， 在处理这些财产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不明晰一些状况的话，我们确实应该向律师或者懂法律的一些人士做一些请教，来能让自己减少自己的一些损失吧。嗯，这个也是必要的。但是呢，既然大家是夫妻了，如果两个人这个把某一些事情哈，每天在嘴上计较的太多，会伤害感情。所以不如你了解了相关的法律的规则之后，那么你可以坚持对自己比较有利也不损害对方利益的一种方式。这样的话，我想如果你的不平衡在这儿，如果有一些人比如说像这位女士，她的婚后的不平衡就在于房子跟我什么关系都没有啊，是你们家买， 当然跟她有关系了。 对，如果你的不平衡在这儿的话，你就了解一下哈。 对，而且法律上面的这些定义什么的，好多人都是想当然想出来的，你为什么不去真正咨询一个律师呢？ 对 啊，而且你既然出资了，不管还给谁，它还是有法律依据的呀，留好单据，做好这个凭证，这都很重要。然后还有我想说的是，这位女士，你其实人家都是在之前已经告知你了，你还感觉到挺好的，那这叫什么呀？这个人家不是欺骗你啊， 对， 是你没想明白，后来想过味儿了而已。 对，后来才回过味儿来，可能是这样。 对，所以这是你自己存在了严重的误区，或者说你自己后续想明白的，又不是人家隐瞒了你，你现在才知道，所以这个性质还是不同的。 对，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今夜 下一位问哈，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我想说服我男朋友结婚以后我不想和他爸他妈一起住，但是呢他觉得和他爸和他妈一起住有很多的好处。第一，他爸他妈房子大，他爸他妈呢是一个大三居啊，而且也表示了最大的那间房给我们住。第二呢，他说他吃惯了他妈做的饭了，他说他吃不惯外卖，油多不喜欢，也不干净不卫生，而我呢又不会做饭。他妈明确的表示愿意我们在他们那儿住，而且呢他妈这一辈子啊给他和他老爸做饭都做惯了。他妈说儿子和丈夫都非常喜欢他做的饭，所以呢他妈是一个乐于奉献的人。我的男朋友也说住在我妈那儿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妈特别愿意给咱们做饭。而且呢我男朋友说住在父母那儿我们自己呢也可以省出一些费用来。另外将来有了孩子以后啊，他父母也都愿意给我们带孩子。可是我自己向往的是那种婚后自己的小家庭，自己的小房间自己布置得很好，我还可以请我的闺蜜啊朋友们啊到我家里来。虽然我不大会做饭，但是我觉得就算在家里喝茶聊天开瓶啤酒都是挺舒服的，要住在他父母那儿就没有这种小生活小日子啊。我很想说服我男朋友，可是呢他就以我不会做饭为由拒绝我，怎么办呢？ 哎呀，其实两个人都没有错哈，而且民以食为天，她男朋友发挥到了极致，就是把每天吃饭的这个问题考虑在最前沿。这当然，这个你说他有错吗？当然没有错。但是你看这个女生，她男朋友和她都不会做饭，以后结婚在一起的话，她可能也面临着要学做饭， 对， 或者点外卖的这种两难选择。所以你看她的这个生活的要求里面，吃饭她一定不是排在前三位的。所以这个女生对吃饭的这个问题可能考虑的并不多，妥协性也蛮强的，但男生就不是这样。 对， 所以两个人并没有孰对孰错之分，而只是说大伙在一起哈，我们以后生活在一起，两个原生家庭成长出来的孩子组成一个新组成家庭。那么到底能不能合适，矛盾能不能稍微少一点，其实我认为在谈恋爱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些问题偶尔的都能探出口风来。比如这个男生他有这么强烈的想跟母亲住在一块儿的这种需求，那他其实平时就应该有所表现和表达的。当你如果觉得非常跟你的梦想当中的婚姻生活不一致的话，那个时候你就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那两个人分别再找合适的人就对了。但是你看现在目前的状态是其他合适， 对， 然后最主要的这些生活的方式不一致，多麻烦的一件事儿啊。 对呀， 你说谁妥协谁啊？让狮子跟羚羊谈恋爱了，结婚了，你让狮子吃草还是让羚羊吃肉啊？ 对， 这个都很麻烦的一件事，而且这个跟吃什么还没关系，主要就是住在哪儿的问题。这个不可能说你住你那儿我住我那儿，那这也不叫结婚。所以你看这么麻烦的选择，就是因为在恋爱的时候把主要的这种矛盾没有解决好。所以后续的隐患就会变成目前这么尴尬的一个局面，所以还是需要凭借爱吧，看一看谁来做一下妥协。 对，对，看看，看在爱的颜面上，大家看能不能做一点点妥协哈？其实好像不是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啊。如果两个人之间彼此很相爱，还能好好沟通的话，好好沟通这件事情，再看下一位问题的哈，这位是这样说的，他说这是一个关于也是财产的问题哈。这位女生说我们这个城市啊，这个我和男朋友快结婚了，那他的这个父母呢就给我们买了一套房子，这套房子呢是写了我和我男朋友共同的名字，这套房子呢价值90多万。我男朋友呢一直是想买辆车，他就跟我说他父母也是这个意思，让我家呢给他买一辆车，就买20万左右的车，作为结婚我的陪嫁，这样的话我们车房就都齐全了。可是我们家就不大愿意出这笔钱，我们家说他们家娶媳妇儿买房是应该的，不买房怎么结婚啊，但是车呢是个奢侈品，为什么一定要花20多万买车呢？20多万买辆车，到手之后，车就慢慢的开始贬值了。 我们家人就觉得不值得，不值当要买这辆车。可是我男朋友呢，就像着了魔似的，就像是小孩子要玩具，非想要一辆车。我们最近为这事儿也搞得特别的不开心，怎么办？ 这个就像买房和装修一样，谁都愿意去花买房的钱，然后装修的这个因为不保值还贬值。 对， 然后如果这个房子没有的话，或者说换一套装修，你这立马花了二三十万装修的钱就打水漂了。 嗯， 所以如果换个角度来讲，如果你们家出资90万买套房，他们家出资20万买一个会贬值的车，你愿意吗？ 嗯， 哦，看起来应该也不愿意吧。所以这就是一个传统思维里面认为男生应该提供准备好房子，准备好车子，然后迎女方进门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观念。但是女生家长又现在也比较鸡贼啊，也为了保护自己女儿的权利，也不想买那些赔钱货，装修啊，软装修啊，什么买车呀，说大家也比较敏感，说你看你这房子100万买的500万卖了。 嗯， 因为我这车50万买的10万块钱卖掉了，所以大家算了一笔账都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在婚姻情感里面哈，大家除了谈情说爱之外，我们现在也开始说一些很现实的一些问题了。 嗯，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谈的，但是谈的太清楚了以后确实也很伤感情。 对， 而且每个地方的风俗习惯确实有不同。你要知道在我听说在印度哈，嫁女儿的陪嫁真的要比你收到的彩礼要贵重太多了，你才能把女儿顺利嫁出去。 对， 然后在中国的某一些城市里面，陪嫁也是决定了这个女孩子可能在婆家到底以后的地位怎么样，过得好不好。那你说这个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能扭转她当地的风俗习惯吗？看起来有点挑战。所以我们不妨在这之前，你看还是之前就要把这些问题其实都妥协商好的一个状况。所以既然两个人结婚的时候就没有打算是做好离婚的准备，那我们可不可以双方互相商量一下怎么保证双方的利益。 嗯， 比如房子写可不可以把女方的名字带上去，那你花一辆车子的钱其实也不亏啊。 嗯， 如果每个人都希望双方各自保护自己的利益的话，来争取最大自我利益，那一定就是有一方是要受损失的，没有说双赢。 对， 所以在这里面最好能达到一个平均值是最好的。也许这个男方还觉得亏得慌呢。 嗯， 说你看我娶媳妇花90万，你让你们家嫁个闺女花20万，这个9:2的这个比例的话，你还想说什么？但女生就想了，你这个90万花出去，你这还能保值，我这不保值。所以你看两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来争取利益，这个生意谈不拢啊。而且把婚姻就变成了真的是一桩买卖，在这 谈了就 谈 生意了。 对， 好多人现在都有这种感觉，一旦到婚前哈，这个本来谈恋爱谈得甜甜蜜蜜的，但是很多地方或者有那么一些恋人到婚前，因为毕竟要牵扯到房子啊、车子啊、物质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大家要谈钱，那有一些人真的觉得好像这桩婚姻、这桩爱情那个味道就有点悄悄的变化了啊。 对， 有点像谈生意了，就这种感觉很多人会觉得难以接受，很难受。 对，而且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哈，这个你看是双方家庭的，我举这个例子是两个人自己的。 嗯， 这个女生呢，她的年薪收入水平是至少50万，还有年底分红。 嗯， 哦，她是做金融方面行业，还确实蛮辛苦。然后这个男生做的这个行业呢，相当于跟他同行，但是他的位置是不一样，所以他的收入要直线的要低很多，才有20万的年薪 啊。 然后你看女生是他的2.5倍。 对，嗯， 然后男生在婚前就讲清楚了，说那个我打算这样分配以后我们俩的财产，你看这是话说在前面的。说你看你挣得多，所以我们我挣的少，但是我愿意拿出来，我们都70%投入我们的共同账户。那女生就想了，我基数大呀，我是你的2.5倍，我拿70%，那我比你还是要多2.5倍的这个钱在里面呀。然后这个男生说，那你说怎么办吧？女生说，要不这样吧，我们每个月都拿出固定的数字，我拿50000，你也拿50000，假如是这样哈，或者你拿5000，我也拿5000。那男生觉得不乐意，那你挣那么多钱，你为什么不能多出？你看，这个问题就相当于代表了每个人的这个价值观、金钱观。所以说你能充分的把婚后可能会发生的争执暴露出来。 对， 那如果出现了这一点上的争执的话，那很可能也会出现其他方面的结果。果不其然， 这个男生打算在老家，在山东老家一个农村城市，要给他爸爸妈妈再置办一套房产。 嗯， 然后呢，这个女生也问他了，那这个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事儿怎么解决呢？ 啊， 对吧？已经在谈婚论嫁了呀。 嗯， 那这个你不说70%拿到共同账户吗？那你这个钱是从30%里出啊，还是从哪里出啊？还是扣除了你给你爸妈买房子的这个钱，然后再70%投入我们的共同账户？你看，一个人计较，每个人都计较。嗯、 对。 啊，所以说这种问题在结婚之前暴露出来是好事儿。 嗯， 所以大家不妨就是有这个话题点的话，就可以真的是跟对方好好讨论清楚了。 嗯， 因为真的没有对错。 对 啊，真的只有观念的不同而已。 对，嗯，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是一位丈夫问的啊。这位丈夫说，我跟我太太呢，我们俩是中年夫妻，我们的孩子呢现在也在上中学了，最近啊，这个我母亲啊身体不好，生病了。我母亲呢是需要被伺候的。那么我的这个妻子呢和我母亲的关系是这样：以前我母亲在身体好的时候，在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说实话，我也知道我母亲啊脾气暴躁，对我妻子不是很好，经常会给我妻子难堪的脸色。有的时候过年过节，我知道这一点，我呢都没有带妻子回到我母亲那儿去，因为只要回到我母亲那儿，这个节就过不好了。我母亲呢是一个特别护着我，但是使劲儿挑她毛病的这样一个婆婆。我也知道我妈妈做婆婆做的并不是很好。那么现在呢，我妈妈是需要被照顾的，我们也请了人照顾我妈妈，但是有的时候呢，也需要我妻子去照应一下。我妻子呢就很不愿意。我妻子说，年轻的时候他对我不是很好，那么现在他需要我照顾了，我一样不太想去照顾他，希望你能理解这件事情。其实我也能理解，但是我又觉得那毕竟是我的母亲，所以也挺为难的。我要强迫我妻子去照顾我母亲吧，我觉得有点不公道。确实是我妻子在前面10多年的时间都很受罪。按我女儿的话说，奶奶和妈妈好像是仇敌，奶奶永远都在说妈妈的坏话。那么现在让我妻子再去出头对我妈妈更好一点，我也做不到。可是呢，我妻子呢这一次就摆明态度了，说她即使是我母亲再需要照顾，也别让我向她张嘴。我在中间也挺为难的，该怎么样能让我妻子情绪平复一点呢？ 这件事情哈、其实我觉得已经积怨满身的了。 嗯、 因为一个人很难冰释前嫌，就是我一点都不在乎人家怎么对我。每个人其实都期待着是对方对我能，就是他对我的这种哈，我会加倍的回报他。 对， 如果他对你的是负面的东西，我很多人其实也会加倍的回敬给他的。 嗯， 所以说，如果真的你想用什么手段让母亲跟这个妻子的关系能缓和，我想提供给你一种方法，就是你现在能做的，就是你不要想着是通过你的力量，然后你既不补偿任何一个人，然后你就能让对方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做。 嗯， 就是假如说母亲不能补偿妻子的话，你能不能？ 对 啊，你如果来补偿掉，就是或者你加倍的去关心你的爱人，或者说你要为他做很多他的希望能得到的服务性的工作的话，那么你的妻子是不是也更愿意为你做一些？ 对， 因为有的时候是 A 对 B，B 对 A， 就是两个人相互之间的去帮助和爱护的。 对， 但是还有一种更高级的方法是，我作为丈夫，我对我老婆好， 嗯， 然后我老婆对我妈好。 嗯， 哎，是这样的一个三角形的关系，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很正向的一个循环。所以当你发现你的妻子有所改善的时候，哪怕是并没有恶语相对的时候，你及时的去给予他一些鼓励和奖励，甚至是他平时特别需要你做的，但是你平时并没有完成的。 对， 那这样的话， 也许会改善啊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而且大部分人都很聪明，就是他会觉得，诶，因为我做了这种隐忍的事情，我获得到了更多的这种婚姻的稳定性，那岂不是很划算的一个事情啊。 对对，而且我觉得他们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是，这个丈夫在这之前还是比较公道的，也一直看到了自己妻子所受的委屈。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你对妻子有这样的一个理解的基础，加上你能够继续对妻子有更多的理解，能让妻子明白，为了你，为了你们婚姻的稳定，也是为了让你更安心，让你少一点焦虑，他可能会为你多做一点什么哈。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您也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把爱摊开，怕轻易撕碎，我们的爱情不能少一眼，烧掉你的担心，我就漫无目的，划伤的记号是留给谁？把心打开，对你写的爱，拼了命收集全部的段落，不要忘记，只有完整的每一句能证明这一生为你而存在。把失去疯狂收集，你我自己过的空白回头不认识自己，也有自己。 2018